方向康宁道有交通意外，而家咧就挤塞嘅，龙尾去到观塘道休憩处。咁就系观塘道嘅油塘方向康宁道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观塘道休憩处。较早前咧，龙翔道去荃湾方向狮隧入口嘅意外咧已经清场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嘅九龙入口啦，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柴湾永泰道工业城方向小西湾、青马大桥马湾方向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我是 DJ 开创新星球。 Hello， 我是 Benis 的超童。我最喜爱的电台节目一定是音乐节目，因为我都很喜欢去了解一下其他人喜欢听什么音乐，也都很喜欢去了解一下其他创作人他们的创作的灵感啊，或者的过程和自己有什么不同。所以我最喜欢听的就是音乐节目了。 立即登上港台网站 rthk.hk， 我是 DJ 专业报名，截止日期八月四日。 过去一年，香港完成《基本法》第二十三条本地立法的宪制责任，落实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和香港国安法结合，有效保障国家安全。国安加好，在新气象下，政府善用一国两制的优势，全力推动经济。深化区域融合发展，积极招商引才，打造香港成为亚洲人才最宝盘，站稳国际舞台，完善创科生态，增强科研实力，培育本地科研人才，振兴旅游业，推动盛事经济，宣扬爱国爱港的价值观，支援青年发展，为民生做实事，政商民同心，香港会积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为未来奠好稳健根基，齐心创建更繁盛，为香港的更美好善作善成。 湾区节目内容是啲乜嘢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 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时光要把握好运中求变，凭着勇气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早晨，早晨啊！有一个礼拜嘅湾区生活一小时啊，今日阿 O 咧同大家讲一啲免费嘢先，免费帮到边个啊？唔系大人，系小朋友、啊。咁有关湾区市系噶，因为咧有一个咧免费啊嘅乘搭啊，俾小朋友。咁去边啊？咁同大家详细啲讲下啦。咁啊，有一个。喷射船咧就俾小朋友免费乘搭咧就过澳门嗱，来往咧港澳两地嘅一个客运嘅喷射飞航船咧就举行呢个暑期限定优惠啦，由即日起咧到到九月一号，即系开学之前咧。其中一间嘅呢个过澳门嗰啲喷射船嘅网站咧，只要订购咧两套成人嘅正价嘅来回船飞咧，随行嘅小朋友咧就唔使钱，系啊，咁咧而如果你话喂有两名嘅小朋友咁点啊，而第二名嘅小朋友咧更加可以获得咧半价船飞嘅优惠，即系咧。第一套又唔使钱，第二套咧就系半价。嗱，讲紧小朋友嘅价钱嘅，咁啊，优惠咧将以成人嘅正价嘅船飞去计算嘅，咁样，喂，咁都几好啊！即系老公老婆带阿仔阿女咁出发，咁啊，阿仔嗰张船飞又唔使钱，阿女嗰张。 張船飛係半價，咁好似都叫做慳翻唔少啦。同埋今次因為大家都知道，譬如去到澳門咁樣去玩，咁除咗港珠澳大橋好方便，咁有啲朋友都係想搭下船噶嘛，係啊，正所謂過大海過大海咁樣，咁啊想搭下船先過癮一下咁樣。咁啊坐船咧都如果平少少咧，又真係幫輕下嗰個成本負擔啦。咁又可以住間靚啲嘅酒店啦，將嗰個成本就係、是、可以咧由本身嘅家庭房我哋 upgrade 下先，有啲高級家庭房先。咁同埋與此同時，近排就好多香港嘅 artist 朋友又喺澳門嗰度開 show 啦，包括即係好似前排阿祖兒啦咁樣，咁啊又可以睇下 show， 又可以即係叫做玩下水，當地都有啲水上樂園啦。咁啊唔一定淨係下都係灑落百家樂嘅，其實澳門仲有好多食買玩嘅體驗嘅。咁亦都希望透過本節目啦，即係同大家去了解一下，同埋有呢啲免費嘅嘢就盡量有機會同大家分享一下啦。咁啊，禮拜六日都係開心嘅。咁啊，禮拜六嘅早上希望有呢一類嘅優惠同埋咧叫消費嘅情報啦，去同大家分享一下。咁當然啦，條款細則同埋其他嘢就自己上網去睇睇佢啦嚇。因為主持人咧就運算浪嘅，係啦，我就絕對唔搭船過海嘅。咁我真係真心就只會揸車過去嘅啫，或者搭車過去澳門或者珠海嗰度玩嘅啫。咁所以咧，我利益申報咗先啦，船呢家嘢咧就唔關我事嘅。好，轉個頭咧，請我哋今日嘉賓出場啦。 灣區生活一小時， 主持阿歐。 我是鄭明信。講到融合呢，我近年就透過推動香港的體育發展和擔任大型體育活動事務委員會的機會，是深切體會到體育盛事所運含的無限潛力。特別是在粵港澳三地，明年底將會合辦這個全運會。我相信透過全運會這個平台，香港可以進一步和大灣區城市聯通。 無論多遠，難關多麼艱辛，仍未覺驚怕。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早上九点，湾区生活一小时。 早晨，早晨！今日湾区生活一小时咧，阿欧请嚟呢一位朋友咧，系一位咧时装设计师嚟嘅，都系多媒体嘅艺术家啦。咁咧有刘佩恩嘅。早晨，早晨， 早晨啊！ 喂，你好啊！嗱，今日咧请你上到嚟咧，我都知道过往啦，你当然自己读 art 咧就喺英国读啦，但系咧就有喺北京都有 stay 过嘅，咁有自己嘅喺北京嘅时候都有居住过啦，有工作室啦，并且喺2018年咧创立自己嘅品牌啦，同埋。我欣赏你的品牌咧，就系同即系时装品牌啦，即系同大自然咧好接轨得到嘅。咁啊，往后我哋今集节目会讲下，喂，时装点样同 ESG 扣得埋啦？再加上就系你嘅时装工业啦 ，industry 啦，点样去走进湾区啦？呢啲都系咧今集节目会涵盖嘅咁样。喂，不如先讲下你今日着呢件衫先啦，就好有海洋风嘅，因为个颜色主调字咧都系有啲好 summer 好夏天啊，好令到大家。想起海嘅咁样，咁我想问一下呢、這个系列系咪都关啲 ESG 事？个物料上系咪都用啲环保物料咧？交俾你讲下先。 好 ，thank you， 冇错啦。呢件衫咧，其实咧系我系。我影嘅相嚟嘅，就去編喺咧一啲嘅環保布料上面嘅。咁咧呢幅相其實都好有意義嘅，其實就係喺冰島度影嘅。我係係、 哦、 啊，咁大家都知道啦，冰島係全球最環保嘅一個城市啦，咁、樣咁，所以咧我咧喺2016年嘅時候咧，其實咧就去咗咧探索呢一個地方。咁呢件衫其實咧係我喺一個叫做。ice hiking 啊，之後咧喺一個冰洞裡面嘅影嘅一個 water reflection 嚟嘅，其實咧佢係冰嚟嘅，但你見到咧，我係冇 retouch 嗰個 colour 嘅，佢係藍色嘅，即係好得意嘅，因為咧其實大自然咧個顏色咧係千變萬化啦咁樣，咁其實呢個系列咧，我除咗做咗呢一個冰島之外啦，亦都做咗一個澳洲啦，一個叫 Noosa 嘅地方一個水嘅 reflection， 但係嗰個顏色咧就係咧出嚟咧係碧綠色嘅，咁大家可能有聽過啦，有啲係粉紅色嘅沙灘啦咁樣。 有喺都喺澳洲西澳嗰边啊嘛，好似 系啊系啊，冇错。其实咧，我自己创作呢个品牌嘅概念就系想俾啲人知道，其实唔系单单净系你有时去旅行去某一个地方，其实个世界仲有好多好靓嘅地方系值得我哋去探索嘅。咁同时间啦，亦都系啦，即系你当你见到咁靓嘅环境之后咧，好自然咧，你就会更加爱惜你自己嗰、那个即系 地球啊， 冇错啦。咁所以你日常生活里面咧，都好自然会去关注多啲环保嘅。 概念啊，咁样咁令到我哋可以住嘅地方系更加适宜居住咯，咁样。 咁点样融入一啲环保嘅物料喺当中咧？都系后世代人对待时装好大一个唔同嘅，即系旧时大家都谂住啲物料都系嗰两三种啦，最紧要就系低成本啊，揿到个成本好低嘅，喺个社会责任、社会意识嗰度摆到最轻嘅。咁但系依家唔系嘅，其实我哋对于个全球暖化同埋保育嗰度咧，就开始有呢个觉醒，有呢个觉知。咁喺依一个咁嘅觉知嘅情况底下咧，大家就都期望设计师朋友即系你啦，有多啲环保嘅产出或者啊。我哋咧呢啲系用啲塑胶 recycle 或者 upcycle 嘅物料嚟做嘅，咁其实你系点样去操作呢？ 其实咧冇错，我就系因为咁啦，所以其实我自己读个 master degree 嘅时候咧，都系以咧呢个 upcycling 咧系我个硕士论文嚟嘅。咁发现咗咧，其实时装咧系全球系讲紧系第二大嘅污染嘅行业嚟嘅。咁好似咁讲啦，好多时候可能拣啲好平嘅，可能几十蚊一件衫都有啊咁样，但系咧会忽略咗其实咧佢制作嗰个布料系。有好多嘅污染喺里面啦，制作过程啦，同埋实质上面咧，你着落去咧，你有时大家可能会忽略咗嘅，你摸落去好多叫 polyester 唔透气嘅，所以其实尤其是而家香港啦，或者全球啦，暖化啦，咁你着起啲衫咧，其实你会发现好热、好焗身咁样啦，咁有啲小朋友仲会有啲敏感嘅状况出现啦咁样，咁所以其实我哋有时候 spend 多啲钱，可能讲紧一件衫，你可能以前嚟讲啦，佢会重视嗰个布料嘅 textile，二三千蚊一件衫，但系你可以着讲紧系十年嘅，咁而家你可能觉得啊，二三百蚊一件衫，但系你着一次啫，咁其实已经唔符合呢个环保概念啦。 系啊，真系有阵时候我都个人嚟讲就麻麻地 fast fashion 嘅，即系你买一件 T 翻嚟，系啊，真系好平啊，揿到个冧心可能五十蚊一件，咁你觉得哇，白色 T 你知道我呢啲麻甩佬嘅白色 T， 哇，有阵时污糟咗，唉，咪抌咗佢咯。旧时早一两年我真系咁样生活紧，但系近呢一年咧，我就有咁嘅認知，咁又識多咗設計師朋友啦，你啦，咁我另外又有啲設計師朋友，你哋都推崇一啲主調子，就係、是、喂，其實唔應該咁樣嘅，特別係你自己已經成為咗貢獻社會一份子，你唔係應該對個社會或者對個地球，以至對啲公平貿易嘅產出係會好一啲咩？咁就開始有嗰個叫做叫人民意識啦，我自己咁去形容啦，即係個嗰度會提升咗啲咯。我唔係覺得自己啊擺到自己好道德高地，但係往呢個方向去做咧，世界就會更好，就係不爭嘅事實嚟嘅。 都系噶，同埋相对地，我哋自己都希望嗰、那个 环境好啲啦。 系啦，你我自己都觉得公平贸易呢个都系好重要嘅，因为好平嘅产品其实源于就系因为好低嘅成本。 好剥削咯，或者系啊， 咁、所以变咗，我觉得合理咯，系啊，最重要系咁，同埋我会觉得我啱啱好似讲话我系自己喺北京度生活过啦，我又喺其实我啱啱喺三月嘅时候都上咗上海度有个展览，咁啊好荣幸咁样啦，因为系香港贸易发展局。安排嘅咁样，咁系我带咗三位时装设计师，咁我系其中一位啦，咁样，咁佢哋 做咩唔带埋我上上海啊？等我打俾 TDC 啲同事，唔系讲笑啫，你 下次一齐嚟， 讲笑啫，讲笑。其实我都冇咁嘅时间，亦都我讲真时装，我真系识条铁咩？系咪先？交翻俾你继续讲，唔好意思打个岔。你知礼拜六我哋轻松啲噶啦，好讲下你上海嘅展嘅得着先， 几得意噶，其实系即系你会发现个大家真系交流唔同嘅文化。咁其实佢哋对我哋香港嗰、那个时装触觉啊、艺术概念啊，其实都好有兴趣嘅，因为始终我哋系国际化啦咁样，咁所以咧当同佢哋相处嘅时候咧，其实佢都好渴望我哋多啲上去国内咁样去将我哋嘅概念啊，去将交流一下咁样。咁而我自己个概念就系将呢个穿戴艺术嘅概念咧，去宣扬出去嘅。 乜嘢系穿戴艺术啊？讲多少少，等收音机旁边嘅听众认识一下先。 其实系因为我自己在外国生活的时候发现每一个人他们穿在他们的衣着的时候都会希望有个故事。即是我今天穿这件衣服其实我在里面有一个故事在里面。我怎样会选择这个产品呢？其实也有个故事在里面。穿戴艺术就是说当你选择买那件衣服的时候或者艺术品其实你选择的时候大家都是经过这个深思熟虑。那变了呢其实你会减少了你浪费的状况。因为你这么 花咗咁多心思去選擇呢件事嘅時候，你咪更加珍惜佢啊咁樣。係啦，咁所以變咗我係希望係買起我嘅產品嘅人，或者嚟緊佢哋都中意穿戴藝術呢個概念嘅人，係佢選擇每一件 product 嘅時候，佢都係用盡心思嘅，即係三思而去做呢一個 係購買嘅決定咯，就唔係亂咁買所有嘢爆買擺曬落個籃先。而我真係了解到你設計師設計呢個產品嘅用意，而真係有思考過，而擁有完之後，佢唔係著一次半次嘅，係可以著多幾次或者。著到一年或者两三年过去了，继续呢件嘢系可以有机会历久常新嘅。 甚至乎我自己英国读书嘅时候啦，其实我啲同学佢哋咧，真系会系著啲佢哋妈咪或者系佢阿婆婆嫲嫲嘅衫。 即系我自己成长入边最经典就系嗰啲 band T 啦，即系话嗰件 band T 嗰啲同学仔就话，即系话阿爷传俾我噶呢件 Metallica 咁样咁样，跟住 Roses 咧咁样，哇你听。呢啲嘅咩好 core 啊喎咁樣，即係當我哋喺度聽緊 Linkin Park 啊，聽緊 Maroon 5嘅時候，佢就整呢啲。你咁，但係呢個就係人哋原來一件衫嘅傳承。嗱，香港人或者中國人社會都會傳承嘅，但就未必係衫啦。好多時候就係啲玉額啊，呢啲accessory 就好中意一代傳一代嘅咁樣咯。係啊，咁我覺得呢個都唔係代表我哋中國人冇嘅概念，係有嘅，只不過未必係衫嗰度。咁啊好啦，你就。推崇呢一样嘢，有机会衫啊或者其他嘢都可以做到代代相传，几有趣嘅一个发挥，我自己觉得。 系啊，我觉得两样嘢都要配合啦，好似你咁讲，即系有埋珠宝首饰，加埋衣着打扮咁 样。嗱，喂，暂时同你啊倾住咁多先啦。嗱，下半集咧同你可以倾谈下，因为我知道咧，你除咗喺上海有呢个 TDC 贸发局嘅展之外咧，其实咧早几个礼拜定上个月都喺澳门其中一啲酒店啦，咁都有一啲嘅叫做摆咗啲小卖部啦，咁样 摆闪电 系啊，摆快闪电。咁澳门当然系湾区啦，点样将我哋香港一啲有特色嘅时装设计摆到湾区，特别系澳门嗰度，摆展有啲咩要注意啦？第二，有啲咩得着啦？第三，你系咪都睇到香港嘅时装力量有机会啊，翻到湾区嗰度可以大展拳脚？不如咁，下半集我同你咧再倾下偈，好吗？ 好， 唔该。一切冰的，爱我一切湿的，喜欢你请接近我，喜欢你请接受我，为最初听过的，最初饮过的，喂给我喂给我烟火，付出多吸收多想得太多，我愿能恶过，虚空的虚空不需要说谎。Fit me and love me, love me. Fit me and love me, love me. Yeah. Ooh, ooh, ooh, ooh, ooh, ooh. 爱要我，爱要我更多。Fit me and love me, love me. Fit me and love me, love me. Yeah. Ooh, ooh, ooh, ooh, ooh. 为我很需要生活，也许因你的滋养的过，也许给你的支配的过。一切新的，我饮一切新的，喜欢你请接近我，喜欢你请接受我，虚空的虚空不需要说谎，匆匆的通通都需要太多。Five, so yes, I'm ready. 你说这叫做爱情，或叫做愿意识，而听过叫做心也食色。Fit me and love me, love me. Fit me and love me, love me. 水索，是我混乱和绝踪。 When I see you reach out, when you come and fit me， 据说这叫做爱情，或叫做愿意识， 或是纯属惰性。 Fit me and love me。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香港快运话，早前受全球微软系统影响而故障的服务系统正是逐步恢复正常服务。原定在今日出发的24班航班受事件影响，除了4班将会恢复营运之外，其余20班将会继续取消。快运话，来往台中的 UO172 同 UO173 以及来往现港的 UO552 同 UO553 将会恢复营运，出发时间会作调整。快运话，目前香港快运的预订和网上登机系统已经大致回复正常，至于其他不受影响的航班，旅客如常出发到机场。政府有意透过片区概念推动北部都会区发展，发展局局长凌汉涛说，北都开发范围大，涉及共3000公顷的土地，若果前期平整土地工程全部由公帑支付，再等卖地的时候才收到回报，对政府的现金流是有压力，发展速度亦都不见得好，所以政府提出片区概念。他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说，如果能够剪裁到一些合适区域，里面同时有赚钱项目，亦都有社区设施等，由财团投地并且投放资源做基建，财团可以比较少的地价，政府在前期亦都不用揞荷包，甚至可以早些有土地收入。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说，特区完成基本法23条立法，相信能够令中央相信特区政府管治团队明白国家安全的重要，巩固国家对特区政府的信心，相信会有助一国两制行稳致远。林定国出席一个电台节目的时候说，维护国家安全的工作永远都要做，除了执法机关监察相关情况之外，律政司在法律上亦都会配合，当局亦都会做好宣传教育工作。对于美国众议院有委员会去信美国政府，要求对香港特区政府官员、法官和检控人员等实施所谓制裁，林定国说相关做法已经不是第一次，形容是没有新意，属于空泛的攻击，又说对方针对正在进行的司法程序并向法官施压，他认为应该处之泰然，不要影响正在进行的相关法律程序。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的冬至东南风，稍后风势清劲，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有狂风骤雨和雷暴，离岸和高地风势颇大，海有涌浪，下周中期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85%，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昼10: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讲啦，呈祥道去观塘方向明爱医院对开咧有坏车阻路啊，暂时一带车多啦，经过朋友请你留意啦。呈祥道去观塘方向明爱医院有坏车阻路，而家一带车多。观塘道去油塘方向康宁道嘅意外咧清咗场啦，而家观塘道去油塘交通回复正常。香港仔隧道有紧急路面维修，去黄竹坑方向近住港怡医院啦，部分行车线封闭。隧道方面，红隧嘅九龙入口近收费广场对开。 开车多，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方向深圳湾、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柴湾永泰道工业村方向小西湾。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文化快讯。 1994年 Pablo Inza 应邓永昌爵士邀请，为香港献上开埠以来第一次阿根廷探戈表演。 事隔30年，这位国际知名的舞者将会在接下来的7月尾再次到访香港。 Pablo 连同他的拍档会透过工作坊和本地舞者进行交流。 阿根廷探戈名师 Pablo Inza 访港之旅，7月30至8月5号。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语妙天下 Language Academy 主持 Milton 潘思聪 Lester 洪少贤，陪你走进美妙的法语世界。 莫奈的全名呢就是 Oscar Claude Monet， 我覺得佢係一個幾得意嘅一個特色嚟嘅啫，同一個場景咧畫幾十幅啊，但係幅幅咧啲顏色都唔同喎。 係啊，睇過嘅話咧就會嚇乜、啊、可以有咁豐富嘅顏色嘅咩？即係究竟佢嘅眼構造咪唔同咧？ 逢星期日晚八點至八點半，香港電台第二台。 因進行坪洲發射站重建工程，香港電台第六台轉播中央人民廣播電台香港之聲嘅大氣電波廣播服務，即係 AM 六七五，目前正以臨時發射天線系統提供有限度服務，喺北區、沙田、九龍東及港島東嘅部分位置接收 AM 六七五廣播信號或受影響。期间，香港之声节目在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 流动应用程式和 rthk on the go 如常播出，敬请留意。 港台奥运三语共融， 陪你睇奥运， 陪你听奥运。 Olympic Games for All。 我是谢炳顺， 我是郑雪， 我是邓俊文， 迎接芭蕾奥运， 黐实香港电台，一起为港队加油。 港台电视31、32 以及电台各频道 陪你紧贴芭蕾奥运。 港台奥运三语共用 RTHK Trilingual and Inclusive Olympic Games for All。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展览《沧海一声笑》黄沾由今日起至2025年2月10号在香港文化博物馆举行，让公众了解黄沾先生怎样将传统内容谱写成现代流行文化的精髓。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哇，咁快就嚟系24节气中最热嘅节气大暑。 炎炎夏日，易食欲不振及消化不良，易食清淡滋阴食物。 作为全年阳气最盛嘅时间，亦都系中医冬病夏治嘅最好时机。不如我同你一齐去把个平安脉啦。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传承好家风。 CIBS 人人广播， 视像打工族 Winnie 分享有用嘅智能小工具。 我20年前都确诊啦，咁嗰阵时我就做紧教科书编辑嘅，你知要好用眼噶嘛，继续做落去就要影响行程，咁我就唔做啦。点知咧，好多年之后先发现有读屏软件呢样嘢，用电脑可以唔用眼睇嘅。有咗佢咧，无论用电脑同手机都系可以唔成问题咯。 更多视像朋友嘅职场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视像打工族》，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湾区节目内容是啲乜嘢好呢？ 咦，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 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 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好，继续翻嚟湾区生活一小时啊！今日咧，我哋继续我哋嘅嘉宾啊，刘佩欣小姐咧上到嚟，佢系咧香港咧著名嘅设计师啦，同埋艺术家嚟嘅。咁啊，早年啦都会喺英国啦，同埋北京啦都居住咗好多嘅时间，用摄影同埋设计咧就浑然天成啦，有佢嘅时装产品啦。咁啊，上半集咧，如果你有听咧，都有听到你讲话啊。早幾個月啦，就喺澳門辦展覽啦。嚟緊好似八月都繼續會喺澳門嗰度去有一啲時裝嘅展覽，或者有一啲 pop up store 啦。嗱，我哋除咗由藝術氛圍嘅角度啦，調翻轉頭，其實喺商業嘅角度，係咪都真係覺得灣區入邊真係商機處處咧？交俾你講下好嘛？ 好啊，好啊，絕對係㗎，因為咧，其實咧，澳門人口雖然唔好多啦，但係咧，相比起香港，我哋800,000啦，但係成個灣區咧，其實都有成8,600,000人。咁你想象下，其實如果你去到嗰個人嘅接觸面已經多咗咁多啦，咁樣。我之前其實個品牌都喺巴黎道有個 pop up 展覽㗎，咁其實發現基本上呢個環保概念其實好多人都好有興趣咁樣，咁所以變咗嚟緊八月亦都會再做一個展覽啦。咁其實都幾有淵源嘅，因為咧其實嗰一間嘅賣手店嚟嘅，咁但係佢都好願意去將唔同嘅角度裏面，唔係淨係單時裝，係藝術都帶埋落去。所以其實今次係我哋係首次佢哋一個時裝配合藝術嘅展覽喺嗰度嘅， 幾得意喎咁樣。嗱，當然啦，主辦方邀請你啦，但係個過程之中，我想問啲 practical 嘅問題啦，咁就係、是。啊，使唔使？如果我作為香港嘅設計師，使唔使自己付出少少長租？咁、那個長租你自己覺得又係咪好合宜嘅一個長租啦？而翻嚟啊 ，return 啊，我哋生意人啊嘛，我最中意計呢啲數啊。return 你覺得係咪都係 balance 到咧？你睇法點？ 其實是相對地是多人去消費的在那裡，因為呢始終啦，而家大家知道在澳門有很多的娛樂啦，咁譬如演唱會啊，或者甚至乎佢有賭場啦咁樣啦，咁所以咧其實很多人就很願意消費，整個概念咧好唔同嘅，你真係 feel 到咧佢係咧啲人嚟到咧係一嚟就係買噶啦， 咁好嘅咩？ 真係咁好 咁好嘅咩？ 相對 一嚟就買嘅啦咩？話即係咁好，等我都去擺個檔，唔係你一個講笑啦咁樣。但係因為我通常見你咧，就喺每年一年一度嘅呢個 Center Stage 嗰度嘅，咁你都會有自己嘅 booth 啦，即係有好多唔同香港嘅知名嘅設計師都會有佢哋自己個攤位啦。咁我哋有陣時同啲 artist 朋友去咧，就係、是、打卡啦、影相啦，或者你會講解一下你自己今年新嘅系列係點啦，咁。就真係喺嗰個場地嗰度咧，可能有銷售嘅，但係我自己眼見咧，個銷售狀態又唔係你頭先講話一嚟就俾錢咁樣啊嘛。即係點嘅咧？其實 啱啱好似你咁講，其實喺香港嗰個展覽其實係真係一個同 showcase 啦，同你現有嘅客人有一個交流啦，邀請你嘅朋友嚟睇啦咁樣啦。咁但係大家真係即係始終你係嚟參與一份子咁樣樣咯。打卡就真係有嘅，真係影相就真係有嘅。咁但係可能啱講消費即刻買嗰個熱真係冇喺澳門嗰個氣氛咁濃厚咯。係啊，嗰、那個大家喺消費嗰個氣氛係濃烈好多嘅咁樣。基本上試完就買噶啦，咁同埋始終佢哋未必有咁多接觸面去接觸其他嘅品牌啦，咁樣可能需要出到去外地旅行先至會有咁樣，咁但係喺呢一個咁集中嘅消費嘅地方個 shopping mall 裏面，咁因為你嚟得 shopping mall， 其實你就係想去消費噶啦咁樣，咁所以就會變咗係直接啲咯。其實你應該咁講，所有嘢都係嚟得直接好多咯咁樣，所以點解我都會係希望係即係擺多啲唔同嘅展覽喺上面，就係將嗰個信息更加直接咁样带俾身边其他嘅人， 或者即系八月份嚟紧嗰个展喺澳门其中一个娱乐场所，又系咁嘅概念，同埋都系结集咗一班嘅时装设计师或者一班手作家咁去做，系咪意思啊？ 其实嗰个就系我嘅 solo 展览嚟嘅 ，solo 添 啊，八月系啊， 但系你唔喺度嘅，你唔喺香港嘅，八月嗰个系咪？ 八月我会几日咯，因为其实佢八月系横跨两个星期。 你系咪又飞走咗？唔知去边度啊？ 系我长期都系咁嘅，因为通常都系。 係啊，你個即係太多其他嘅國家想發展啦。咁嚟緊我又會過美國啦咁樣。咁即係我覺得其實而家互聯網咁發達嘅時候咧，其實去發展喺唔同地方真係比較容易。Even 我哋去到大灣區啦，我喺澳門擺，其實我去到廣東省、東莞啊各方面，佢哋都一樣係會已經接觸得到，甚至乎佢哋落去嚟到澳門，其實都 好 方 便啊。因為你東莞根本過一個就珠海，珠海過一個就已經落咗去啦，係咪先？即係講緊珠海落去澳門係講十分鐘嘅事啫，係咪先？ 冇錯啊，同埋我哋始終比較前線少少啦，依家都仲係嗰個，即係我哋帶出嚟嘅產品比較係拎up國際化啲啦，咁所以變咗咧，我哋都有個優勝喺呢一度咯，咁樣，所以佢哋一知道你哋係由香港嚟嘅，都會即刻好著約，好想知道究竟啊，你呢個 product 呢個藝術概念係背後係啲乜嘢概念咧？咁其實我新呢個系列咧，就係我啱啱喺尼泊爾翻嚟，其實係啦，咁我兩個星期之前我就去咗尼泊爾啦，咁樣去探索一下咧呢一個咁神聖嘅地方。 尼泊爾咧啊，我發現都同你真係幾啱嘴型啊！尼泊爾我都有去過，咁啊嗰陣時就去西藏嘅時候，就順便過埋境去埋尼泊爾，你知好近 嘅，係啊係啊係啊， 咁好有嗰個藏傳佛教嘅少少特色嘅，你會去到都見到啲五顏六色嘅旗喺度飄咁樣，即係有少少呢個 moment。咁當然啦，我哋就冇上到聖山啦，因為我啲裝備啲 gear 都唔得，亦都唔好亂咁嚟，因為咧人哋啲山咧真係海拔好高嘅，即係唔係講得少嘅。但係我想問下你喺嗰個咁接近天空嘅地方，你嘅體會係啲乜嘢？ 我其實覺得真係，始終佢哋好一個好宗教好濃厚嘅地方啦。咁每一個人咧，俾你嘅感覺都係好平和嘅，即係你會覺得係一個係好修行嘅感覺咁樣。咁同埋咧，我唔知道你有冇注意到，你去嘅時候見到佢哋好多咧紅點喺個額頭度啊。 有，但我去嘅時候十年啦，十年前啦，因為十年前咧。我記得，譬如西藏拉薩大街咧，都未有嗰間美式炸雞店嘅，好似而家已經有啦嘛，係咪先？咁所以，我估個風光又同我嗰陣時有啲唔同，我都唔夠膽即係似一時比一時咁去比較。 佢都仲係比較落後啲嘅，亦都係佢 即係民風淳朴啦， 係啦，欣賞佢嘅地方。因為我係直頭係我係俾 tips 佢哋啦，佢唔收啊，係 啊，佢寧願你攞啲文具俾佢啲小朋友用下咯，係啊，係啊。 所以係一個好好，你會覺得係真係身心靈平靜。定系一个地方咯，令到你跟住我其实去今次去除咗去感受佢个环境，为我新嘅 collection 而去安排之外啦，我亦都去咧了解佢哋嘅布料啦，系啊，因为佢哋丝绸都系好靓咁样，咁所以亦都带咗呢一个系列去翻嚟香港啦咁样。咁而另一样嘢就系我自己本身都好中意做瑜伽嘅咁样。咁其实都好多人都以为瑜伽其实印度出嚟，其实尼泊尔先系最早嘅一个国家去再慢慢伸延去世界。另一方面咧，亦都而家大家好多人系即系可能压力啦，同埋始终即系个环境啊、气氛啊，都想有啲平静啲嘅状况。咁有冇听到啲singing bowl或者即系嗰啲 trip 啊？而家都好多 meditation 嘢啊嘛。 系啦，咁我就亲身去，即系其实我自己喺巴厘岛之前到第一次嘅时候感受过，咁喺香港亦都感受过。咁啊，今次特登去到尼泊尔，都亲身想睇一个由去本地去带出世界嘅各地嘅。 会唔会将呢啲元素摆翻喺八月嘅个人展嗰度咧？喺澳门嗰、那个， 系系卖下关子先，系啊，喺呢个澳门嘅展览，我就会将呢一样嘢带出去咯，咁样。咁当然啦，里面其实仲有颜，因为我本身读摄影，亦都系我嘅时装里面都系好多色彩啦。咁所以今次其实同以往有少少唔同嘅，就唔系净系将我影嘅相摆落去我嗰个印花度啦，而系咧将嗰个咧色彩带出嚟，系用一个色彩去点样去令到你调节心。心灵就会是这个新的系列的概念、 明白明白。咁啊，预祝咧你的展览咧顺顺利利先啦。咁样，到时八月再见你啦。 好， 多谢，拜拜。 拜拜。 世界太快，暗示密被记载，叫我放弃没理智的爱，还爱，很快断送所爱。精准得走，让我失失重，可会抹去悲痛？苏醒过后，寻觅证据，方知道旧地被占据，失守了诺言未重聚，已别去，却再没得悲。 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 爱国主义教育工作小组组长李慧琼， 社区的未来出力，其实同时就是为香港而出力。一国两制做得好，其实自然就是为国家民族复兴贡献一分力量。 无论多远，难关多么艰辛，仍未觉惊怕。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早上九点，湾区生活一小时。 早晨，早晨啊！今日湾区生活一小时咧，可以同大家讲下呢一个啊，关于深圳嘅自动驾驶巴士啦。嗱，其实咧之前咧都有同大家讲过咧，喺深圳方面咧，有啲地区咧已经有啊呢个自动驾驶嘅的士或者出租车嘅服务啦。咁啊，再次炽热起上嚟啦。咁啊，邻近本港嘅深圳咧，出行咧亦都迎嚟咧新嘅花款啊吓。咁啊，深圳嘅巴士集团咧，最快喺本月底咧喺前海。嗰度啦，首次咧有20部咧自动驾驶嘅公交车，内地系咁样叫，即系我哋通常叫巴士啦。咁啊，内地就你可能话啊，巴士啊，想搭巴士咁，但系你只要同一啲民众讲啦，或者当地人讲话搭公交，咁佢哋咧先会理解到 直接理解到啦，你哋系想搭咩车嘅？咁啊，喺一啲商圈啦，同埋住宅区咧，都可以见得到嘅。咁啊，根据咧深圳卫视报道啦，深圳巴士集团咧已经取得深圳市嘅智能网联啊汽车载人示范应用资格啦，并且咧获得呢个营运四条嘅自动驾驶嘅公交路线。咁大家有机会睇到个底盘系咁喐啊喐啊喐啊，日光白白嘅时候咧唔惊嘅，夜晚黑咧你可能咧就睇嗰啲比较恐怖片。睇得多咧，做咩个胎盘会喐噶？点解会咁噶？咁啊，唔使惊，系啦，呢个系一个 autopilot 嘅技术嚟嘅。据报道咧，咁啊，首条嘅路线咧就采用咗咧全新咧六米九座位嘅新能源自动嘅驾驶巴士啦，车厢咧就搭载咗咧高清嘅车载镜头啦，咁啊，亦都有一啲激光嘅雷达啊，可以360度咧精准咁样感知周围嘅车辆啦、行人啦，同埋咧非机动车同埋路况嘅变化。嗱，非机动车呢个好紧要，因为内地咧好多嗰啲外卖小哥咧就成日用嗰啲叫电动嘅嗰啲单车，其实就开得好快嘅，有好多时候咧啲交通意外咧都系咁样嚟嘅，所以咧呢一类嘅自动驾驶嘅智能系统咧，就一定要 detect 埋呢一类嘅嘢，咁啊叫做合理咁样可以掌控到嗰个方向盘啦。咁啊，车辆咧行驶嘅过程之中咧，除咗可以精准咁样实现到咧车道嘅识别啦、红绿灯嘅信号识别啦、超车变道等等啦，仲可以处理埋咧各种高难度嘅城市复杂嘅驾驶场景啊。譬如咧，冇红绿灯嘅路口咧，进行呢个保护左右安全嘅通行都做得到，所以话咧，人工智能啊，同埋智能驾驶咧，都可以话系一日千里嘅。究竟呢啲技术咧，几时会入嚟香港咧？大家咧就要拭目以待啦。 可若你安排了别人给他，我。 些晚上我对你说的话，你别不小心漏嘴告诉他，我怕会吵醒他。上天啊，你千万不要偷偷告诉他，在无数夜深人静的夜晚，我依旧在。